講到離地，我哋呢個城市最離地嘅莫過於 CN Tower 啦。 其實我哋好貼地嘅，不過我哋貼嘅地唔係香港，係加拿大。 我哋一群加拿大嘅華人，專談國際時事、家國新聞，同時遙望兩岸三地，聚焦寡民小國。 觀點容我離地，意見或許衝突， 所以絕對一針見血，保證路暗和埋。離地新聞逢星期四晚八點，同你憂國憂民。好，一星期已過，又到了離地新聞的時間了。大家好，我是 Titus， 我是 Chris。 那我們頭一節當然是找段時間讀一下觀眾來信啦，樣那我們上個星期呢，無論 Facebook page 還是我們的 YouTube 節目反應都很大，亦都相當之兩極。咁可能我哋上個禮拜咧提出我哋個靚仔杜澤天一啲好嘢啦，甚至上星期有再上星期有關移民難民嘅觀點咧，我哋叫做俾人圍剿啦 ，OK？ 咁我哋本星期咧 Facebook page 咧就因此 block 咗兩個人嘅。咁啊，首先我哋先介紹第一位仁兄啦。咁啊，呢位叫做 Candy Can 嘅仁兄咧就咁就我個感覺係咩嘢咧？即係嗰啲移民過咗，佢係住喺加拿大。我覺得尤其係嗰啲移左民過嚟攞咗本地特權，然之後反移民嗰啲咧，即係自己本身都係移民嚟嘅，即係自己咧都有機會俾人歧視，甚至俾人打一鍋嗰啲咁嘅可能性。咁呢個就係點解咧？我哋處喺加拿大處理移民咧，就同或者我哋喺香港講嗰啲所謂新移民嘅睇法咧，我哋係分開嚟處理，亦都分開嚟講嘅，就係咁解。咁啊，呢位仁兄咧，佢要反對移民咧，啊，同我意見唔同都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問題係佢出三條片嚟證明佢嘅觀點。嗱，一條個 blog 架個背景我唔係好知道啦，咁我唔知，我亦都唔評論。咁啊，另外兩條。一條咧就嚟自 Russia Today， 係人都知佢係一個由俄羅斯政府成立、接受俄羅斯政府分定、幫俄羅斯政府宣傳政策、唱好俄羅斯嘅新聞台。咁啊，當然佢嘅對外睇法一啲所謂仇外嘅一啲觀點，就當然完全係因應俄羅斯政府嘅需要去進行嘅。咁啊，另外一條咧就嚟自 InfoWar， 我哋係人都知噶啦。最近嘅新聞講到 InfoWar 嘅主持人 Alex 鐘咧，其實最出名就玩陰謀論，最知名嘅陰謀論咧就係政府喺水入面落毒，令到飲水嘅青蛙變機喎，咁樣即係呢啲咁嘅陰謀啦。OK， 同埋最啲陰謀論咧聽得多會聽話腦嘅。 係啊 ，exactly。不過最精彩嘅咧就係咧，佢個台都出名咧就銷售呢個 supplement 噶。咁啊，聲稱有效嘅醫生咧，即係包括同佢宣傳話有效嘅嗰個醫生咧，又冇專業資格啦，乜叉都冇嘅，就叫醫生啦。即係我都可以封自己醫生嘅咁樣樣。咁啊，佢嘅節目用四分之一時間就推銷嗰啲 supplement， 例如啲咖啡可以，啲咖啡係可以令你醒耐啲啊，某隻藥可以壯陽啊咁樣樣。即係我可以咁樣叫啦，佢嗰啲叫印度神油 sales 嚇，即係你。你想證明你的觀點，你找一個外國政府的喉舌，再加一個印度神油 sales 來跟我做證明，那你就真的你覺得我應不應該相信你呢？ This is the first part， 這個就是第一個仁兄了。那第二位仁兄呢，就是一位70歲的仁兄來的，那叫連萬里。那 before I go on 呢，我就需要 remind 他一件事。那他其實就回應呢，就是道路多，因為其實我哋大家講，大家都知道，我哋上個禮拜講佢親唔親共嗰啲咁嘅嘢，其實基本上都係連續佢同沙地阿拉伯嗰個爭，即係加拿大同沙地阿拉伯嘅爭拗嚟講噶啦。咁所以我想 remind 佢一樣嘢，嗱，啱啱根據今日嘅報導咧，一個人權分子叫做 Israel Gomram 咧，就即將有機會喺10月咧就被斬首處決嘅。佢係參加示威抗議沙地鎮壓卡提夫喺沙地阿拉伯東部嘅反政府勢力，喺社交媒體推動人權議題。若果佢真係被斬首嘅咧，呢個將會係沙地阿拉伯首個處決嘅女人。By the way，根據數據，2017年咧沙地處決咗217人嘅，都係斬首處決嘅。 其實斬首處決，我就咁聽落去似係恐怖分子多過一個政府。 哦，唔出奇啊！老實講句，我哋大家都知道沙地阿拉伯奉行嘅瓦哈比神同呢一個 Al Qaeda 啦，同呢個伊斯蘭國奉行嘅瓦哈比神咧，基本上係一樣嘅。啊，仲有也門咧，就政府軍咧，亦都有向就唔係沙地嘅政府軍咧，亦都向也門嘅內戰度 involve 支持佢哋嘅政府。 咁即係擺明干預別國內政。 係啦，就喺幾個禮拜前咧， 仲要唔係用經濟外交上去，直頭用軍事手段添。 係啦，就幾個禮拜前咧，就有沙地嘅空軍啊，就幫也門咧就實施空襲，就炸中一架學童巴士啊，死咗60多人，當中40個係學童嚟嘅。嚇，即係我想問嘅問題就係、是。即係你唔中意杜魯多啲乜嘢，或者例如佢係大麻合法化、同性戀合法化 ，whatever，I don't care。但個問題就係喺呢件事上面，佢其實係做緊一件正確嘅事，再加上因此而有嘅外交爭拗，沙地並冇因為咁樣樣斷供我哋嘅石油 ，which is 1.5%，又冇同我哋 scrap 咗嗰個軍車協議 ，which is 個軍車協議沙地買咗啲軍車。用來做什麼？鎮壓卡提夫，我們剛才剛剛先講完了，沙地東部的那些反政府勢力，還要是殘暴鎮壓那隻。你跟我說，你跟著就跟我說，杜魯多做錯多少事，我現在跟你說一個 issue 而已，是不是？你究竟，我只是想問你的問題就是， OK， 你為了你的所謂政治立場，不論人家對又好錯又好，你都批評。我想問你的道德標準究竟在哪裡？ 又不一定全部都是道德標準的，不過就是 你考試你 fail 了中史，中文不代表你 math 差或者 physics 不好的。 是啦， exactly 就是這件事。 我這樣說可能會比較容易理解，大家不知道。 即等於我中學時代，我的理科全部都肥佬，我的文科全部都很好的。那是不是代表我是一個沒用的人呢？即我想其實連萬里呢位朋友嘅呢種嘅萌塞咧，其實亦都代表住好多喺 YouTube 裏面其他人佢哋嘅萌塞。我唔係話 Justin Trudeau 係好，老實講句，喺沙地同沙地嘅嗰個嘅關係入面，杜魯多政府嘅雙面人嗰種政策，其實都唔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樣嘢。佢出口批文喎，啲軍車貨 example， 俾沙地攞去鎮壓異見分子喎。其實佢係咪真係做得咁好咧 ？Not quite actually， 但係係咪佢 on this part 佢去 stand up for human right 係錯咧 ？Which is 沙地做緊嘅嘢就係 exactly 中共做緊嘅嘢，咁關。咁於是有另外一個 YouTube 上面留言嘅人就更加混帳啦。佢話 Justin 老豆都係親共反美嘅，今次加沙風波只支持加拿大，但唔支持小鮮肉。Justin 夠膽同一個政策對中共抹有為由留下出聲嘛？只不過爭取左交選民嘅票。阿先生，我上一集已經講咗俾你聽，佢去年12月訪問中國嘅時候，要求中國自由貿易條款加入人權條款，結果個條約商談被拉倒，仲俾中共還是批評添啊！你有冇聽書呢？ 其實你真係多多少少佢為佢自己嘅 stand up 而付出咗代價嘅 喎。係啊，冇錯。 呢一樣嘢唔係話一般嘅，即係扮靚仔呃 like 啊，可以。即係門夢揾得過去，佢係真係付出得代價。其實每一個唔好話政治家啦，一般嘅政客，即係好難避免咧。有陣時會為咗要 stand up for 一啲 principle 而付出一啲代價。你做得政客嘅就預咗，而佢都做咗呢啲嘢。 係咯， 所以唔可以因為咁而批評佢嘅。 咁即係因為政治觀，對方政治觀念係左，跟住就鏟咗先講嗰啲人。我話俾大家知，呢啲人咧基本上係道德破產嘅。OK， 即係若果你話。你話佢某一個政策錯，就批評佢嗰個政策咯。你唔需要因為佢嗰一個政策批評曬佢所有嘅嘢。呢樣嘢，若果你係咁樣樣去批評時事嘅話，唔好意思，我只能夠講咧，我只能夠好狠咁講一句説話。你班人基本上就係道德破產嘅。你哋無論係因為乜嘢原因去批評佢，你哋講嘅嘢全部都 no credit，no credibility at 哦， 其實咧，即係正話講起讀書咧，即係我記得我細個小學又好，中學好，做數學功課咁就算啦。你做好多算儲，跟住啲算儲就 derive 到個答案出嚟。有陣時咧，我哋係可以 doing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rong reason， 或者啱倒轉。你想象下你考試，你啲算儲啱曬，但係最終個答案錯，咁點算咧？你唔會完全零分，你有 partial credit， 但係你個答案寫錯咗，你嗰個算儲係啱嘅。咁相對嚟計，有陣時有啲情況就係你個算儲錯，但係個答案駁中咗，咁啊如何咧？喺考試嘅環境裏邊，你梗係零分啦，因為你個算儲錯噶嘛。咁你個答案根本唔應該啱噶嘛。喺事實上，喺政治嘅環境咧，你可能係因為 for the wrong reason you do the right thing， 你會得到一啲掌聲，甚至會有人會覺得即使個算儲錯好，總之你個答案我就淨係睇結果嘅啫。咁啊，歷史古今中外係好多好多啲咁嘅呢啲咁嘅例子嘅，最契弟嘅人做咗當刻歷史社會需要佢做嘅，所以佢跑出。 係， 咁所以其實講嚟講去咧，其實你正話講嗰啲 exchange， 我自己唔係成日有留意啦，但係我自己做咗留意政，唔好話政治評論啦，留意咗政治一段時間咧，你會發覺咩叫啱，咩叫啱，咩叫好，咩叫唔好，咩叫適合，咩叫適合咧，真係唔係一樣咁簡單嘅。如果政即係如果評論時事係咁簡單嘅咧，我哋唔需要每個禮拜都花一個鐘頭，係喺鏡頭前面一個鐘頭，你喺背後嘅做個功課就更加唔少啦。咁其實當去到一啲位咧，係好 philosophical 嘅。 係啦，即係換句話嚟講，呢位連萬里仁兄重要咧，就係當自己搏唔到嘅時候咧，就鬧人冇讀書。我想話俾大家知。老實講句啊，你讀咗好多書都好，你冇嗰個道德判斷，你讀嘅書全部都係屎片，全部都係垃圾。我叫呢一種人咧，就叫油柒。咁啊，就係呢一句説話就進入我哋今日嘅主題啦。好啦，進入我哋嘅主題嘅時候咧，咁我哋當然咧就要講少少解釋先啦。講真，我哋同大家講少少性教育。By the way， 有個預告，我哋下個禮拜咧請咗個性教育專家上嚟同我哋講呢個安省嘅性教育議題，大家千祈要留意。咁啊，咁當然而家我哋有少少 trailer 嗰啲咁嘅嘢啦，講少少性教育嘅嘢。咁我哋成日都講咩左交啊，我頭先又用咗個新 term 叫右柒啊。咁交同柒係咩意思呢 ？OK， 咁我最近喺 Facebook 睇到一個咁嘅 post 喎。咁啊，原來佢咁解釋噶，交咧就係嗰個男性嘅性器官大而硬嘅，唔應該硬而硬咧。就叫戇交 ，OK， 而柒咧就大而軟，咁大而無當，毫不靈活，即係想佢硬嘅時候，佢硬唔到起嚟咧，就叫笨柒啦。咁啊叫得人哋左交，咁我哋咪叫翻佢右柒都幾切題啦，係咪啊？ 即係大而無當， 係啦， 即係冇，係啦， 係啦。 咁聽到嘅意思啦， 係啦。咁其實點解左者一定會交咧 ？OK， 咁啊，因為其實好多人都話。中國共產黨相信的共產主義在政治光譜上面屬於右翼，於是大家都認為呢，是啊，不是屬於左翼， sorry， 講錯翼，因為中國共產黨相信的共產主義在政治光譜上是屬於左翼的，那所以大家都認為呢是衰翼，於是左翼就一定交的了， OK。咁有啲人咧更加無知道啊！所有獨裁政體咧，由納粹到共產都當做左去處理嘅，方便一竹篙打一船人。咁我真係喺網上真係睇過一個咁嘅 post 嘅，全世界都話左嘅嚇，納粹都係左嘅。OK， 嗱問題係今日中共仲行唔行左咧？嗱呢個問題我留俾大家心入面先嚇，俾大家一個時間諗一諗。我哋一陣間會翻嚟嘅。OK。嗱，於是我跟住個問題就係左交存唔存在啦 ？OK， 我用一個我哋本地發生嘅事情去解釋。咁啊，上個禮拜六咧，多倫多有一批左翼人士喺市政府門前集會，就想同一班反移民嘅人咧就集會咧就對抗集會咁樣樣啦。咁其中有一個咁啊，嗰班右翼就結果冇出現。咁啊，然之後咧有個有個參加集會的人士咧，咁就見到在場有一個親右翼的多倫多太陽報的攝影記者，咁就二話不說就一錘打埋去啦。結果一星期之後，呢位29歲的男子就被捕，就被控以襲擊罪。當時呢位記者咧，嗰陣時嗰位記者仲要記住喎，嗰個襲擊唔單止喺攝影機前面睇到，我俾大家有片睇啦，唔係有啲相睇啦，版權所緣故，我哋唔俾片啦。咁啊，咁佢咧就對 就特登同記者就同警方備案。佢當時嘅回應就係話，佢咁講，佢話 ：The public is getting the message that you can get away with this, especially when someone as high profile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ays that we are the enemy of the people. That's scary. That really makes what we do very difficult。嗱，記住佢係屬於右翼嘅。多倫多太陽報嘅，佢都咁講喎嚇。其實 去到呢啲位咧，呢啲所謂嘅文革式嘅底位咧，其實不分左右嘅。 係啦，冇錯。即係其實一個左翼人士打一個右翼嘅記者，或者一個右翼嘅人士話一個左翼嘅一班左翼嘅媒體話佢哋係交惡或者柒咧，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當然我剛才講右翼的時候，我不是講所有右翼人士啦 ，OK？ 唔係所有左翼的人士都是左膠，亦都唔係所有右翼的人士都是右翼。正如不是左翼，唔係所有左膠都是左，不是所有右翼都是右嘅。 係 啦，有啲係明左右、明左實右或者明右實左嘅。 係啦，咁啊，當然講到 enemy of the people 嘅話，咁我哋當然要講翻 Donald Trump 究竟講過啲乜嘢啦。Donald Trump 咧，其實咧就喺冇幾耐之前喺 Twitter 咁寫，佢話。The fake news media failing， 跟住係啲 hashtag 啦，紐約時報啦、NBC 啦、ABC 啦、CBS 啦、CNN 啦 ，is not my enemy， it is the enemy of the American people。結果呢句説話咧，就引發全美350個媒體回應，發起嘅咧就 Boston Globe 喎，你幫我讀得唔得啊？我想唞一唞。 Trump cannot outlaw the press from doing its job here, of course. But the model of inciting his supporters in this regard is how 21st century authoritarians, 我讀多次, authoritarians like Vladimir Putin and Recep Tayyip Erdogan, okay, operate. We don't need formal censorship to strangle a supply of information.其實已經講到好白好白噶啦。首先個字咧係 authoritarian， 即係家長式嘅獨裁。咁你獨裁咧，獨裁人哋嘅 behaviour， 咁都算啦。而且佢用一個土耳其總理同普丁將佢相提並論，就係話你唔需要用啲好有法例三讀通過嗰啲所謂嘅 censorship， 即係 censorship 即係咩叫中文咧？即係禁止某啲言論啦嚇。他直頭連呢啲手段都唔需要，佢只係如果要用翻中文嘅語境嚟講咧，係用啲文革嘅手段，係令到有一啲人嘅意見係唔可以講出嚟，而且依個係一個對理性世界嘅理性討論嘅一種好禮華之曲嘅打擊嘅手段嚟嘅。 係啦，咁啊，同埋唔單止咧，國內有350個媒體響應喎，國外都有媒體去講喎，英國《衛報》咁樣講。The phrase has old roots, enemy of the people, 他說 even appearing in a Shakespeare play, but it became well known in the 20th century when it was adopted by dictators from Stalin to Mao and Nazi propagandists to justify their murderous purchase of millions. 我又想說一下 Boston Globe 是美國的嘛？ 是家電是英國的， 係啦，你就看到呢兩份報紙嗰個格調，我真的覺得英國佬真係抵佢發達咁多年。嗱，即係我哋做政治評論咧，中意睇小節嘅，你就俾我花多少少時間。 好好 ，OK。Boston 佢只不過係提 Putin 或者一個土耳其總理啫，都唔係話啲咩大奸大惡。英國《衛報》點樣講啊 ？Stalin to Mao， 哇！Stalin。毛主席納粹，哇！古往今來嗰個大魔王，而家你 全部笠曬， 有佢坐你前面，真係我真係真係 仲要講埋，仲要講埋個 root 係咩啊 ？Shakespeare play 啊， 冇錯，即係古往今來最 evil 嘅就你同佢前面，即係除咗恭喜之外，我都唔知講咩。同埋咧，第一 old roots 就係話。呢啲嘢我未見過，你咪玩啦！我哋讀過歷史幾千年，呢啲嘢我未見過咩？我哋啲 Shakespeare 咧，對英國嚟講咧係佢哋嘅國寶，即係話呢啲咁嘅契弟嘅手段咧，我哋見識過。你點玩都頂籠係同馬克思、Stalin 啊、毛澤東啊、Nazi 嗰啲齊名嘅啫。你以你嘅手段過唔到佢哋噶啦，呢就係英國佬講嘢嗰個藝術。 Propagandist 唔使我譯做中文啦，大家知道點解啦。同埋咧就是、justify the murderous purchase of millions， 即係話呢三個人曾經用呢啲咁嘅手段係殺過百萬人。佢依家就將呢一個 subject 同呢三個人以及佢背後嘅 behaviour， 即係殺咗幾百萬嘅人相提並論。咁即係想講啲咩咧？我有陣時咧做留意依新聞啊，睇時事評論咧，我見到呢啲寫得咁高張嘅咧。我是從心底裏邊佩服的、 嗯、 好了講埋第三咯喎。 係啦，呢、這個就觸動到聯合國都要出動一啲兩個人權代表發表聲明。嗯、你讀啦。 These attacks 嗱，佢唔係 criticism， 佢唔係 opinion， 佢唔係 remarks， attacks 定性為 attacks， run counter to the country's obligations to respect press freedom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第一句開宗明義，即係話你做嘅手段咧，係同現行國際社會嘅現代文明嘅價值觀，唔係淨係美國係相違背嘅，定性非常清楚啦。OK，Trump's attacks are strategic， 即係話你唔好同我講你而家七十歲突然間發脾氣啊，或者好似我之前咁講十四五歲嗰 school kids 喺度詆毀對方，唔係啊，你係 strategically， 你係有心發埋曬咁嘅神時某時出嗱出幾個 Twitter。你不是神時某時喝了兩半可樂拋了兩粒丸仔上身，你是有心在這個時候說這樣的去聊家喊、 Designed to undermine confidence in reporting and raise doubts about verifiable facts， 即是說人家說的有根有據，你就故意說到人家好像沒有根沒有據一樣，你是故意去 undermine 這個就是四權機用時間建立出來的 authority。The president has failed to show even once that specific reporting has been driven by any untoward motivation. 即係話你成日詆毀人哋，但係你詆毀人哋嘅説法根本就一毫無基礎，係一次都冇。呢啲係 again very very strong wordings， 係非常之嚴重嘅嘅講法嚟嘅。OK。We are especially concerned that these attacks increase the risk of journalists being targeted with violence。 人家都已經說得明白了，即是說喂，再這樣下去，即是連我們人身自人身安全都會受到威脅的、哦、是 的。咁 去到這些位置已經不是說 Trump 使不小氣啊，跟其他國家交惡啊，或者他搞女人，這些是去到普世價值的很嚴重的違反。即是說我們這個知道這個世界上很多邪惡的族心，但是大家這個 Trump 出來，他會不會 turn out 比這些邪惡國心更加邪惡呢？這個是每一個人都需要問的問題。 嗯，是的。那其實於是個問題就是說呢，嗱，我們還有大約五分鐘啦。那其實呢，我們大家都知道其實 Donald Trump 的目的是什麼的了，老實說一句。Donald Trump 的目的是什麼呢？其實就是很簡單的，製造 Fake News Report 針對我的印象。他將那批東西當成是 Fake News，然後說他們針對他， 任何批評我的都是 fake news， 都是 別有用心的， 是的，都是別有用心的、嗯、都是 即是環球時報已經文版， 是的，即是扶植一批麻木的支持者，他們無論是 main news report 或外國政府操控的媒體，甚至印度神油 sales， 只要 narrative 啱使的，一概加以支持 渲染， 然後這班人就會成為了 Donald Trump 的鐵票，只要他們分佈得正確， Donald Trump 就會繼續贏下去，直到永遠，最終令美國變成好像中共俄羅斯這樣的獨裁國家。 其實這件事是民主變成劣質的民主以至民粹， 是的，然後再變成獨裁。 而最吊詭的地方，這件事似乎是由這個民主的老大哥做起的， 是的， exactly。 而短期而言，當然啦，對於 Donald Trump 嚟講，佢就係要贏呢個中期選舉啦，令佢能夠避過彈劾啦。我諗我哋上幾個禮拜咧都已經講過佢點樣避過彈劾噶啦，嘗試咁，所以喺呢度唔多講。所以佢製造同中共喺貿易上嘅緊張場面，其實都係做戲嘅啫。老實講句，同佢攻擊 fake news media 都係一種戲。佢用總統權力呢個 leverage 幫手推進自己嘅生意。我哋上次都講過啦，喺中興上退讓咗之後，於是中國嘅國營公司就喺佢嘅印尼嘅六星級酒店嘅發展上面投資五億，仲要得到中國一帶一路嘅加持。OK， 嗱，於是 中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什麼呢？我剛才 問個問題，現在要訂出來，就是其實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啲都不是社會主義。黃子華話齋 ，by the way， 花園頭賣狗肉， 其實就是由中國政府操控的一種叢林資本主義，一種完全弱肉強食的一種的方式。政府甚至政府中少數人利用資本主義手段對付自己國民，然之後借一帶一路向外國加以巧取豪奪。講得簡單啲就係咁樣樣，然之後財富逐漸集中喺佢哋自己一批人身上，而美國知道呢樣 ，Donald Trump 作為一個商人知道呢樣嘢 work， 佢希望呢一樣嘢亦都喺佢自己身上做到，而所以其實基本上佢用緊佢自己總統嘅權力去行私利，去幫佢自己嘅 corporation 揾到生意，其實就係咁簡單嘅啫，官商勾結。不過官又是他，商又是他，仲衰過689。呢種手段對獨裁者而言係永遠啱使嘅。由頭先我講 Erdogan 啦，土耳其總理而家總統啦，鄂多安，中共治下先富起嚟嘅階層，有啲人叫佢做五毛啦。咁但係其實佢哋有好多都受到中共嘅政策所得有利，令到佢哋得利嘅咁樣，所以佢哋肯樂意去幫中共貼金啦。甚至到香港立法會選舉，上個禮拜睇呢一個我哋同一台嘅政治咖喱飯都已經提過啦。呢樣嘢我哋唔多講，我哋始終都唔係香港人。OK， 咁樣其實只要 appealing 就得噶啦。所以呢啲嘅手段啊，其實無論任何地方，所有嘅獨裁者，所有想控制民眾嘅人。他只要扮到好似好受歡迎，馬住民眾嘅心 ，manipulate 到佢哋，然之後咧就可以操控到佢哋，然之後喺選舉入面進一步操控。普京如是，習近平如是，而家 Donald Trump 其實都做緊相同嘅嘢。其實就咁簡單。 所以即係人鬼邪神兩不分啦。 係啦。 即係我又真係諗翻呢一句説話啦。尤其是依幾年咧，更加依一個傾向好似越嚟越強烈。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國家，咦？點解嗰個明明左邊、右邊又俾咗左邊？明明紅色、黑色或者白色、紅色好似攪亂曬咁。 其實唔係，其實唔關左右事，其實係關獨裁定民主事。民主都可以向左，北歐嘅都好左啦。OK 嚇、獨裁嘅都可以好右，納粹係一個好嘅例子。所以呢樣嘢係唔可以用左右嚟分。而應該用獨裁和民主來分。於是下一節我們繼續回來，我們就會問一個問題，究竟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被 manipulate， 不惜用 神油 sales 的觀點 來去確保自己是正確呢？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跟大家談過。 好啦，到咗呢個時候咧，又到咗月餅嘅季節啦。咁我哋嘅即係嘉倫金月咧，就係推出咗五年噶啦，就係有口皆碑嘅。嗱，我哋呢個八粒裝嘅兩款嘉倫金月，無論係奶黃金月啦，還是流沙奶黃金月咧，都係賣288蚊。嗰個特價，你而家買月餅券咧，去到某段時間咧，都係208蚊。為了慶祝五週年，有驚天地一鬼神的貢獻，就是買一盒是送金槍與冬陰功湯一包，每買三盒就送這個大江南北的桂花鹽水雞，每買五盒月餅就送這個大煮系列，去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了，是非常受歡迎。這個包汁會海參，不是普通海參，是鹽參的，有釘這麼大條的鹽參，花膠、北菇、鵝掌，我們的食品工場研製已久，原隻脆皮 BB 豬，每買十盒月餅送一隻這隻豬，還是你指定的時間送去，喂，不過你要預早 book 時間，這個基本上是限量版來的。這幾樣呢，我覺得都是預備呢你們拿來過節的，你請老豆老母 或者親家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飯，係咪好有排場咧？